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好啦，佢嚟到星期四嘅大军阀啦。哇，土你就唔系啦， 咩料？ 就系礼拜一，你又唔捻喺度，屌你搞到我自己一条友戆鸠鸠。 你讲啲武汉花生系嘛？ 系啊，屌、okay. 你走去顶，屌你又话你自己种咗芒果咁大嚿嘅一个，即系屌你冰雹。 冇咁。 点啊？你而家头，你而家头有冇事先？你啲听众好捻担心你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啊嘛，有几多听众会担心我啊？ 屌你啫，你即系你 夸张到真系。 啊，你阿淡嘅节目你又冇问题喎、啊。你又表現如常喎、啊，你又 唔係好似第二節嗰陣時候彎彎地嘅，你已經可以最 係咩？屌！ 第三節嗰陣時候更彎點啊，已經係你冇留意啊！我唯一就係同阿索羅 B chat chat 咗一段係，即係佢認為好笑，我認為好鳩嘅嘢啫。 係嗰、那個唔好理啦，屌你越差越遠，我真係要追討你啊！屌你，即係唉搞到我即係禮拜一。咁撚樣即係我同阿威文兩條友加阿龍，屌真係即 係 又大不發又正， 你搞掂。 唉，咁真係咩噶嘛？屌你嗰啲小人物邊夠撐場一屌真係，你知你搞爛個排頭，喂要咩飛啊哥？真係嗰度。咁咪最大鑊嗰樣嘢，我真係屌。喂，我唔係我，即係我琴日定係前日啊？琴日。咁我聽呢、這個係嘛？屌你真係呢個黃仁達嘅節目嘅早晨節目。 阿大哥。 啊！屌你喺度讲，即系呢、這个阿大班风咪单嘢啦！屌你、嗯、喂，原来佢话嘅所谓即系屌你，即系同有人同阿大班讲要十倍奉还，嗰系你嚟嘅。 佢话咩权威消息人士啊嘛，系嘛？ 系啊！屌你喂，你冇同我讲啊，大佬，即系你搞到我自己一条友，即系系嘛？屌你咁捻担心你啫！ 我要喺度提醒阿大班， 系 喂真系大镬喎！原来你身边咁多鬼噶。啊、你嗰啲咁佢講啊嘛 ，WhatsApp 對話啊嘛，係咪？原來你哋側邊人睇嘅，黃楊達都知嘅，你真係大唔大鑊啊？ 唔係，咁你係咪有件咁嘅事？你冇話錯你先。 咁第二，我想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好簡單嘅道理，我同鄭經翰係咪？即係好似即係 耍花槍啊！你真係係咪真係你先？ 唔好話即係床頭打交床尾和嗰啲，我哋成日都喺度拗呢樣拗嗰樣㗎啦，有乜咁出奇？即係你唔好將嗰件事放到最大。佢封麥肯定唔關我事咧，佢講緊係即係啲聽眾唔係好撐啊嘛。 唔係即係嗰日嗱，你封麥嗰日係四月一號嚟㗎嘛， 愚人節啊嘛。係 嗱，即係有兩件事，有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有好消息咧。因为突然间有条友喺即系啲 Facebook 话呢个哈迪斯开翻，我几捻开心啊！ 好食啊，啲炸鸡， 啲炸鸡好食。喂，一个坏消息就系大班封咪啊！ 咪坚定流嘅先两单， 两单嘢咁你而家turn out咗都冇成事先。 哦， 唔好话坚定流先，起码冇成事啦。 唔系咯，所以大班四月二号，如果冇理解错，佢已经做翻风波里啲茶杯啦。 系 系咪先？咁所以嗰位仁兄佢话我咩话？ 嗯， 佢话咩？养狼狼狗， 唔系养狼狗咬春袋，就其实咧，屌，即系你 唔系即系 佢就话咧，教主就好大血啦。你咬完阿教主春袋之后，咁教主咧就将你介绍俾阿边个阿大班，你又 点 去咬人哋春袋喎、 啊？ 你 黐线啊！第一，我识郑经翰同黄毓民系同一个时代，即系1989年嘅时候，佢两个捻样都系仲系大中华交嘅时候。 即系你个 系嘛？ 佢两个都系捻样， 两个捻样， 唔系啫话。 两个都大中华交， 文呢个撚样嗰阵时候仲系大中华交，走嚟5月4号我哋学联嗰个集会度3000人嗰个集会就抢我哋个麦，俾蔡耀昌赶咗落台， 系 嘛？佢仲嗰阵时候咪大中华交，如果唔系你关你差事啊，大佬、 嗯， 大陆嘅文运用佢而家嘅立场讲啊，呢个第一样，使乜佢介绍我啫？第二， 系 第一个俾人咬春袋啊！如果你真系大班啊，最快嗰个咪就系呢个黄杨达咯？ 咦？何出此言？ 最快。认佢系呢个咩啊？曾经帮过嘅契弟嚟噶嘛？屌你真系！ 帮过契弟嗰个系边个啊？ 系啊，白伟俊。 谢伟俊之后咪郑经翰咯。你撑完佢之后，佢咪系咁两仔爷系咁喺度扁佢咯？呢、這个唔系事实咩？ 哦。 咁呢个系咪养只狼狗咬佢春袋咧？系咪 啊？喂，我 成日同佢咬呢样咬一样。 嗯、 今日佢都 call 我啦。 嗯。 点样？仲提啊？喂，做啲节目啊！下个礼拜继续嚟嘅，所以喂大佬唔好空穴来风嗰啲咁嘅嘢。大家又唔識， 係 咁教主仲有咩講啊？見到教主好撚開心啦，係嘛？幸災樂禍啦，見到啲一百咁嘅環境嗰陣時候， 咁我就唔知點解無端端又話拉到阿黃國同啦，就話黃國同即係喺呢個即係嗰日即係封麥嗰日就喺度喊，屌！然之後講講下咧，就講到原來你同阿黃國同有私人恩怨嘅喎。 咩私人恩怨？ 唔知啊，佢咁講嘅咋？話你嗰陣時即係點樣啊？ 黃國同咩事喊啊？嗰日話事話。 唔係咁啊，大班封麥啊嘛，咁佢感觸啊嘛，佢係好感性嘅。 唔係咁啊，肉麻少少。如果你話俾我聽就， 咁你有冇喊先？你嗰日 喊乜鬼嘢啫？第一嗰日愚人節，係咪？第二就係、是。以大班嘅性格，點會唔出嚟講嘢㗎，大佬？嗯、你拉住佢麥線都講緊㗎啦，即係好似譚志強咁啊啫嘛，係咪？ 係 即係你唔俾錢，佢都會繼續講㗎啦，係咪？ 咁你唔好咁講，屌！ 我講阿譚啊，我講阿譚，我唔係講邊個啊，大佬？喂，第二佢講緊話咩？黃國同即係老土我定係還是係即係唔妥我之類之類嘅嘢？佢講緊係社民連嘅年代。老實講，如果佢唔敢講咧，我都費事講，因為第一、我同黃國同又冇乜兩句， 係 嘛？佢做啲節目好同唔好，我亦都冇權評價。 但係都係你前黨友啊！ 佢曾經跟過我哋入前線， 係 開咗民協之後， 係啊。 OK， 咁跟住我哋成立社民連嘅時候咧，鬱敏就話：，佢同我好 friend 噶咁樣，就叫佢嚟，即係加入呢個社民連。咁但係你知呢個阿哥。從來即係冇得出位嘅嘢，佢都唔會點參與嘅，係咪？咁、 哦、 所以咧，無論佢喺前線又好，社民連又好大家都唔好撚覺嘅。 但係佢都出過位嘅、 即係佢出位就每日接受啲記者訪問，係接受關於法律嘅問題啫嘛。佢話所謂我老土佢嘅地方，其實唔係即係我老土佢，係佢老土我。 嗯、 我既有老土佢嘅嘢，不過我下一個 part 會先講。佢點樣老土我呢？就係好簡單，其實我從來冇講過嘅。零八年我選立法會代表社民連，我都唔撚想選，明知 cut 咗一席。 係， 屌你邊有得贏㗎？係你黃國民幫我填嘅啫嘛，張 form 叫我簽名嘅啫嘛，係咪？如果唔係使鬼輸咩？係咪嗰鑊就 係 呢個第一樣。佢阿哥社民連嘅身份，走去幫胡志偉。 哇係！ 嗱，我一路都冇嘈過，我冇公開講過，亦都冇乜私下講過。 係。 后屘黄老邪知道自己打个电话屌柒，黄国同话算啦，选唔选都选完，我都赢唔到呢场选举，你咪睇清楚啲人系咩人咯。 哦， 系咪 咁样噶？ 喂，呢个此其一， 系 此其二，我老土佢嘅原因咧，都好简单嘅。有一次就系呢个区议会讨论政改方案， 系 吓 讨论政改方案嘅时候咧，就许仕仁嚟，就应该系讲紧呢一个嘅零五年嗰阵时候，就民主黨啊，成班民主派否決咗個方案， 係 係啊， 即係否決咗07、08年嗰個嘅選舉安排嗰個方案。 嗯 ，OK， 包括行政長官加曬所有區議員入去嗰個選舉委員會啊，成成嗰啲咁嘅嘢嘅。 係， 點解我老土佢咧？佢對住許仕仁講，佢話：我贊成有區議會委任議席。屌、你咪我打、 真係㗎！ 我打撚咗個突啊！佢解釋咩理由？佢個理由仲打個突。 點啊？ 佢咪話。阿哥，因為咧委任區議員咧係最勤力開會嘅，啊嗰啲民選嗰啲議員咧就即係最難。 撚係啊！屌， 你唔知後屘我舉手，對唔住啊！我真係即係一場兄弟都係咁講，即係你就算阿龍咁講又好 ，Anthony 咁講又好，就算我兄弟鄭經翰咁講都好，喂我都會舉手。我第一佢唔代表我呢個黨嘅立場， 係啊，要切割啦， 係、咪？ 但你知唔知佢之前有咁嘅諗法嘅？ 我唔知嘅。第二，我話俾佢聽，我喂阿哥係你自己個撚樣懶啫。 嗯， 我哋啲民選區員，我起碼八九成嘅大哥，開會，即係到一到都要啊，係嘛？坐個零兩個鐘頭都要啊，表達完自己嘅意見，行出去一件事啊，好似立法會咁。喂，大哥，你唔好咁，你唔好攞呢個咁鳩嘅理由，嚟贊成區議會委任議席係嘛？嗱、你唔撚信嘅，你攞區議黃大仙區議會嘅會議記錄睇，佢坐隔離嘅屌。咪所以我仲老土佢，佢要支持胡志偉，我冇撚嘈。你喺個區議會裏邊。嗰年應該係仲係代表，好、唔知社民連成立咗未咯？唔撚記得我都，定係前線？喂，大佬，你講啲咁嘅嘢， 係， 係嘛？不過 anyway， 即係老實講，我就真係同佢冇 ill blood 嘅，冇 bad feeling。不過呢個人係怪怪地，即係你講開話，即係大班四月一號話封麥 ，that's why 呢個歌即係聲淚俱下，我就覺得哇！使乜咁撚辱罵啊，大佬？ 冇得撈咁，大佬。 你都話你辱罵？ 喂，大佬個律師，你乜堂堂？ 唔係咁，你打官司有時即係聲淚俱下，可能都會即係 感染到呢個 感染到法官嘅、啊，其實又 咁佢叻咯。我呢一代人就即係我都算係叫第三代香港人啦。我成日都 係 我就唔係好似第二個即係戰後嬰兒嗰代人咧，即係咁識走位同埋好叻嘅仔嚟嘅。 系嘢咩？ 系咩？ 梗系叻仔啦！ 咁啊，汤家华又系咪呢啲人咧？ 喂，即系正如有啲人同我讲，喂，头，你识擦下鞋先得噶。哇，对唔住，我唔捻做呢啲嘢。 系咩？ 系咩？ 你认为我得就得，你认为我唔捻得就唔得，我唔会。因為我而家要求阿龍，我喺度鬼佬嗌你，咪對唔住，真係會。 你係咪唔襟撈人哋先覺得你即係喺度咬春袋啊？ 咁咬邊個春袋先 啊？如果你知啊，屌你！即係你唔同嘅人對咬春袋嘅定義都唔同噶嘛？ 唔 係， 簡單啫嘛。我就俾兩個證據你咯。 係 佢話咩？節目調動啊，成成嗰啲嘢，我有乜撚嘢所謂啊？我喺花生台裏邊，我真係。都幾慘啊！大佬又冇錢，又要貼錢，跟住逢二四，屌你兩條粉腸，永遠之前開麥之前食飯又唔撚俾錢嘅，屌係咪？即係我冇抽你兩個水啦，係咪兩個契弟？喂，屌你乜傻啫？ 喂，你阿哥嚟噶嘛，大佬？ 你有錢啊嘛？ 多謝多謝多謝，咁你做多一晚？喂，老實講都係花生牌，我哋幫手。啲友即係帶過去，即係都幫下大班手啦，係咪？ 唔係啊，但係有人話你， 自己有啦， 但係有人踩場喎，即係喺我哋呢、這個即係個 page 嗰度話你係反骨仔喎，又 屌佢講咗好撚耐㗎，呢、這個咪就係黃老邪講出嚟嘅咯，係係咪啊？佢話我反佢骨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所謂反骨係咪有上有下先？ 嗯， 係啊， 係咪所謂有恩主嘅心態先？ 係。 系咪 啊？ 喂，你原来觉得嗰个系我大佬？如果我 咁佢系佢系咁 讲 啊， 就系你就反骨啦，大哥。 咁啊， 呢个民主社会嚟噶嘛？ 教主就系话佢同你冇恩怨啊，因为佢系大佬，你系细啊嘛，你系跟佢揾食。 咁我唔捻跟佢讲嘅，咁啊所以扑街啦，系嘛？我唔跟佢讲边样嘢，佢而家讲唔捻到啦。 佢唔你唔跟佢讲啊，即系呢个 唔追击民主党，我而家再讲多次。 哎呀，算啦，唔好捻再讲啊，好捻闷啊，屌呢啲。系，不过嗱。琴日咧，屌你即系好大镬啦！咁啊，院长又唔喺度啦，你我又推唔到个毛， 系 喺度抄双簧，即系系嘛？屌即系嗱，我哋而家即系代入下院长嘅角色啦，唔系其实都唔系唔关你事嘅，都关你事嘅。屌嗱，占中嗰单嘢，搞呢个非暴力抗争呢个训练营，关唔关你事先？ 关 系嘛？屌你即系你文汇报话你系文汇报下你台独势力啊嘛？ 系 嘛？ 多谢佢。 咁你你系咪要系咪应承咗人哋要整个咩短片教人点样非暴力抗争先？ 呢个我哋会做一个非暴力抗争嘅网页 啊， 就摆我哋即系我哋另外再开一个，就系集合咗世界唔同各地。有關嗰啲文獻啊，同嗰個理論啊、理據同埋嗰啲方法， 係 咁咧就你有影片有文字咁樣，即係做一個特別嘅網頁嘅。 嗯， 咁點咧？ 咁唔係人哋就係話，即係你搞呢啲咩非暴力抗爭訓練營咧，禮拜日咧，屌即係搞啲咁嘅嘢，咁咪即係惹人先笑啦。人哋又覺得你即係喺度搞緊笑啦，即係唔識條春喎、 啊。 你睇下你 有啊？ 你聽下點講先啦。 好好好，聽聽佢講。 係佢諗住拍片啊嘛。 拍片 系啊，佢谂住就系话，喂，佢哋都要应对就话点样应付警察清场啊嘛。 佢话未来咧会制作短片教导市民如何应付镇压，冇错。 又整啲懒人包出嚟啦，咁样喂，但系你哋唔好害人啦、啊，你识条捻咩？ 真系识条捻啊！因为我上次见过嗰、那个睇过嗰个演习片咧，即系佢哋成班友跟住阿李翔嗰啲又扮系警差佬啊，扮系镇压分子走出嚟话举点样扮举黄旗啊，跟住又点样扮拉佢哋啊。咁真係成班唔知做咩鳩？ 唔係啊！即係你哋唔好害人啦、啊，你哋唔好誤導人哋啦、啊。即係同之前嗰啲話咩要密站啊、打不還手嗰啲，真係害死示威者嗰啲話俾你聽。即係唔好害人啦、啊！你起碼都要等個示威者知道佢要走啊，撲你嘅街。你買話俾佢知佢要閃避啊，大佬，佢都要逃亡啊，大佬。 唔好話用靈異嘅眼神啦，咁啊 係啊。喂，你以為真係感染到嘅？喂，我真係我好清楚香港警察，即係你交手唔及我多。我再講一次話俾你聽，警察唔係我哋嘅仇敵，但我又好清楚話俾你聽，警察當你係仇敵嘅，你知唔撚知啊？ 咁啊係。 你明唔明啊？雖然嚇咩啊？ 嗰次林慧思嗰次咧，有一堆差佬係俾人追到去廣華醫院嗰度嘛，佢戴頭著白衫，有膊頭有花嗰、那個咧，嗰啲眼神係好凌厲啊，係過你戴耀廷啊，佢係好憎恨你。 差佬嘅有凌厲眼神啦、 啊，唔係啊，除此之外咧，佢哋係堅憎示威者噶，佢哋係堅憎恨示威者噶。 拉做咁多嘢，又其實又冇乜功勞可言。 唔係啊，唔單止係咁樣，其實呢個係成個警隊嘅系統咧，係制度嚟噶。即系佢哋，喂，佢哋而家即系之前喺漏口风啦，有个报道都讲过啦，佢哋净系入职我嗱第啲地方我唔敢讲，香港嗰啲警察，佢净系入职嗰阵啊，其实系有一个价值观嘅检讨噶。 佢有價值觀嘅審查㗎。 仲要查家宅，除咗查家宅之餘， 查家宅就唔會查得好足嘅。其實好老實講，即係但問題咧，佢有個即係佢有個價值觀嘅審查就係、是，佢就算係審查唔到，佢又未至於話喂。你即係支持乜乜物物嗰啲就唔俾你，你都唔會啦。你報警察陣都唔會無端端講你自己支持 黃毓民 啦， 黃毓民教徒， 你都唔會咁講啦，你都唔會無端端講話咩我最憎蝗蟲嗰啲咁樣，你唔會無端端講呢啲嘢啦。但係佢都會不斷咁灌輸呢啲價值呢啲意識俾你，同埋就係你講嗰樣嘢啦，撲你嘅街，喂屌你老尾，即係我無端端做埋啲咁樣嘅嘢，係咪先？我都唔係諗住嚟做呢啲嘢，就係你搞啲嘢出嚟，跟住我要受把，又要俾人鬧嗰啲咁樣。同埋歸根究底就話喺整個警隊入邊係好多。呢啲咁嘅討論，即係我再講一次就話，我唔認為，雖然我唔認為好似嗰啲戴耀廷嗰啲乜撚嘢愛與和平嗰啲咁樣。喂，咁但係呢，因為唔撚使講嘅，你做呢件事心入邊必然有愛啦，講出嚟好撚肉麻噶嘛，屌你老尾，係咪？唔撚使講出嚟好撚肉酸噶嘛，冚家拎係咪？咁但係，喂，抗呢個係概念。呢個係一個理念，你心入面嘅諗法。喂，落到場抗爭嘅時候，你就唔可以咁諗啦嘛。落到場抗爭就係打仗嚟噶嘛。我唔係叫你要去打死佢，從來冇人鼓吹過呢樣嘢，冇人叫你仇恨佢哋。但係你要有個心理準備，你要知道佢係仇恨你噶嘛。 你隨機應變噶嘛。 佢係會打你噶嘛，大佬。佢堅係會打你，同埋唔係話去到一啲大規模爆發佔領嘅情況。喂，譬如屌你老尾，我哋有時衝啊，佢借。 好啦喂 差唔多啦 话讲咁冷耐嘅嘢其实有咩重点㗎吓 唔係佢就係你识条春啦点样你要知道佢即係 见得真係。串啦陈建文定係李卓人定係还是串呢个 拍卖陈建文就话即係要拍片咁你係要帮人拍片㗎嘛你唔好话边个啦你呀总之你有份啦点样。 咁拍片有咩问题呢我都唔好明白。係咪佢唔系编剧嚟㗎嘛咁 你 话 你系。 咪我就喺度挑战佢呀黄即係勾达你究竟识条春啊你真系。你除咗嗰次自制冤獄之外， 唔係佢話佢即係比任何人都識知得多，即係識差佬嚟講，即係佢好了解差佬。 第一，佢出道咗幾年啦。我哋對付差佬係由港英到呢一個回歸之後我前後都廿幾年啦。唔係，如果唔係俾你俾班嗰啲笑啦，係咪話咩始終唔得啦嗰啲咁嘅嘢啦，係咪多鳩魚嘅？但我肯定多過你。我話俾你聽，我數俾你聽。九二年我哋衝擊新華社推緊難嘅。OK， 九六年我哋燒車胎嗰時候，我俾差佬揸春袋啊，大佬，係嘛？我哋跟住拉爛長毛件呢個嘅皮褸啊，大哥，我哋跟住我俾人鎖個手扣啊，大哥，我俾人拉佢上差館啊，我俾人告都唔少過佢啦，係嘛？你話你自己好撚有經驗，你識條春，我就話俾你聽，你識條春，你唔好喺度亂咁教人添啊，大哥。喂，第一，你教人逃亡同走，我最， 但係佢係勇武喎。 喂，第一逃亡同走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散水啊？系咪先？好啦，如果我现实嘅情况， 唔系咁佢唔系， 我俾个现实情况你先。差佬围住你，点同差佬讲话要逃亡走啊？ 系 解散集会咁啊？ 咁阶段性胜利咯， 唔系阶段性胜利，直情系失败。如果你咁嘅做法，大佬 唔系咁平时唔系平时民协咁样做噶嘛？咁但系问题就系佢而家攻击民协就系话，即系其实呢啲咁阶段性胜利咧，其实系消耗民意嘅。咁而家呢佢又覺得要勇武但係勇武嘅 final solution 就係要識驚同埋走。 咁你叫啲人 其實有咩分別呢其實。 嗰、那個訓練真係點樣喂如果嗱我當你。 唔係咁你唔係 我當我自己真係識條春。 佢質疑你眼神喎佢眼神就 係。你真係當自己識條春。咁你叫人哋走你點樣教啲人走呢 係。 我問你啦我具體問你點走。 即係好勇武地走。 係咪人哋而家差佬圍住你，話對唔住，我而家解散啦咁樣。咁梗係，梗係人哋梗唔會揼你啦，差佬，你都唔會過去，即係中聯辦門口或者警 警 總部門口啦，係咪？因為而家最大嘅爭議喺現實嘅社會運動裏面就話我想去嗰度抗議，佢唔俾我去啊嘛，係咪？咁你走梗係冇事 㗎， 你都唔需要跟住下面嗰 part 就話當差佬係仇敵，梗係唔會當你仇敵啊！屌，多謝你啊，大佬，鳩蛋， 唔係啊， 我多謝你都唔切啊，係咪？ 好前幾年前韓龍咁樣咯，打美式足球咁樣突圍咯。 你覺得可以咁咩？唔係佢又唔係教人突圍喎，佢而家叫你走啊，教人走啊，逃亡啊，佢講緊係， 要驚驚先，要起碼要驚先。 唔係我終於知道佢同差佬嘅交手嘅方法係點，就話俾你聽，我解散集會。 係，唔係咁 解散集會，梗係唔會有鎮壓啦。 上次喺呢、這個西人菜街呢、這個。反王咪就係叫咗人哋走囉即係佢都係幫手疏散。 哦你咪真係驅散人群囉你做咗差佬嘅角色啊哥。 而家我哋咁多年嚟、過去二十年以嚟嘅爭議係乜嘢啊？我哋去到去唔到新華社門口，我都一定要去新華社門口抗議。我去唔到政府總部，或者我留喺政府總部，直至到第日等到呢一個嘅曾蔭權或者係梁振英翻工嘅時候，人哋要驅散你， 係 咪？ 係啊。 喂，而家係咁啊！而家講緊佔領中環嘅時候，你佔咗中環嘅時候，差佬驅散你，咁點啊？咁你就走啊？教你逃亡啊？我哋唔係搞笑係嘛？我哋冇當差佬係仇敵，係啱嘅。因為點解我哋相信咧？當權者或者係佢嘅所謂嘅警察機器咧，係依然有作為人民嘅身份嘅角色喺度。即係我除一件差佬嘅衫，你見到台灣嗰啲差佬，其實我同你一樣啊嘛。我都係反服貿啊嘛。 站在對面的朋友。 咁所以你喺嗰個抗爭嘅過程裏面，你更加係唔應該係無謂咁挑起嘅衝突同矛盾啊嘛。我哋其中一個演練係點咧？差佬揸住個警棍，佢揼你嘅時候，當你反抗，佢揼得你仲勁。佢更加有藉口，更加揼你。如果你有得佢揼，佢揼下，佢都係人嚟噶嘛。喂，點解有啲咁嘅訓練啊？同埋呢啲唔係我教出嚟噶，係人哋有好有抗爭經驗，唔係識條春嘅台灣嘅簡石街教噶嘛。人哋六十几岁啦，由廿几卅岁嘅时候搞公运开始嘅，同埋佢系源自边度啊？佢嗰套嘢系源自美国加拿大嘅， 系 嗰套嘅非暴力抗争训练。美国加拿大嘅非暴力抗争训练源边个？马丁路德金，源自边个啊？咪即系源自甘地， Civil disobedience。 屌佢就识条春啊，大佬！人哋系讲紧累积咗好多唔同嘅经验，佢点去做公民抗命？点样去令到呢个当权者？嗰、那個嘅支持係降低嘅方法嚟㗎嘛，唔通你走咗佢呀，點你去呀示威你走撚咗佢好撚核突㗎喎。 唔係啦，針對於你話眼神最制敵嗰樣嘢呢，咁佢就喺度話就係 誇大咗個眼神制敵啫、你意思就話你用以一個堅定嘅眼神向住準備鎮壓你嘅差佬表示呢個不滿同埋抗議嘛。那個講法就係咁啫嘛，但係講其他嘢噶嘛，你唔好淨係抽空一點出嚟講啫，你梗係得咧抽空一點出嚟講。但係 咁即係除咗眼神制力，仲有其他嘢嘅。 喂，等人哋差佬抬你嘅時候，你爭唔掙扎啦？你知唔知掙扎嘅效果係乜嘢啊？佢可以做你襲警啊嘛。第二，因為你掙扎，佢更加可以拎你埋一邊係揼你啊嘛。 係 啊，因為佢可以話你襲警啊嘛。 係 嘛，咁多個差人，法庭係信個差人噶嘛。 係啊， 係咪先？第二，佢會攣你嘅閲度噶嘛，等你唔會 攣你條春。 係啦。喂，第三， 喂你，你话你识条春，好似你俾人揸过条春添， 咪咯，即系我，所以我就话，即系 你俾边个揸过条春 先？我有经验过呢位老哥就咁解咯。喂，第三样嘢就系、如果你真系差佬要抬你嘅时候，我哋嗰个阵究竟系点摆？ 系， 点样先令到佢增加咗佢搬你嗰个成本？ 系， 因为点解咧？四个肥佬，我当佢好似个个都好似阿龙咁大只嗰啲， 系 啊， 四个差佬，如果陶君衡系放软手脚嘅话，即系一条死尸。你又好难抬我。重死你啊！你抬四到五個人係同四個差佬嘅同一個一批差佬四個人嘅話咧，其實你抬四五個人之後，你已經好撚攰。 係 係啊， 呢個係事實嚟嘅。 嗯， 係咪？喂，咁呢啲嘢係要經過經驗、實踐嘅累積先至可以翻嚟噶嘛？唔係真係喺度鳩噏噶嘛，大佬係咪？自己話自己即係好撚多經驗，你多經驗過李卓人，我又唔係好信喎。佢點樣鬧你出嚟㗎嘛？我又真係唔好信喎！你當經驗多過我啦，係話曬你都鳩錯過，係咪？你通過鬼咁，我未係咪？我最多罰社會服務令啫，罰錢啫，係咪？唔係，但係 anyway， 即係唔好咁啦。你究竟想啲示威者點先？ 係 散場啊，定係還是走去揼差佬先？ 四隻字講曬，聽佢指揮， 咁咪撲街咯。咁、那個運動咪就係一係就解散，一係就同差佬揼過。咁當權者更加有道理。更加所謂有 legitimate cause 去鎮壓你咯，更加有合法性去鎮壓你咯。佔中就係想，雖然佢鳩少少，就叫愛和平，但係佢嘅目的就係咁啊。我坐喺度唔喐， 係 你奈我乜嘢何？ 你 咪抬我咯，你揼我，你嚟啊，你最好嚟，全世界影住你。呢個就係佢背後嘅目的啊嘛。點解要練呢個非暴力抗爭啊？點解要有啲咁嘅演練啊？嗱，例如有一個人。我哋有一個群眾俾呢一個嘅愛港力挑釁嘅時候， 係 咁你啲群眾就等佢同佢鬥屌，跟住咧就引起騷亂。 咁你點樣可以區隔嗰啲群組？唔係呢啲其中一啲演練嚟㗎嘛。你唔好將嗰樣嘢勾化咗佢啦。你梗係可以勾化咗佢啦，認為呢啲因為嗰啲喺度笑緊嘛，因為扮差人嗰啲啊嘛，係咪？ 係唔係？其實我覺得最大鑊嗰樣嘢咧，就係其實第一次訓練營咧，即係俾人影到黃碧雲啊，俾人抬起嗰陣時喺度笑下。 好似唔係第一次嚟啫。 唉，係咩？ 唔係第一次。 唔係咁，你俾文匯報咗張相就係咁樣啊嘛。 凌厲眼 神喺度哈哈笑啊嘛，即係好 Q 開心噶嘛，即係。即係可能係咁樣唔夠嚴肅啦，係嘛？ 唔係，同埋我覺得呢度係有好多 technique 喺度。 係， 你即係你唔好將佢以偏概全，亦都唔好咧將佢刻意地將嗰樣嘢咧變成即係你作為做 talk show 咁勾化咗佢。 嗯， 咁就你可以比較公正少少評價，因為老實講，所謂嘅 civil disobedience， 所謂嘅公民抗命，同埋呢一個嘅resistance，civil resistance 或者disobedience， 大把呢啲書睇啦。 嗯， 由南非。到呢個嘅印度到美國，係咪、全世界十幾個國家可以俾你參考。其實睇下我哋嗰個非暴力抗爭嘅網頁啦，學下嘢先啦，讀下書啦，大佬。即係我哋都唔敢話自己好掂啦。因為香港嘅實踐嘅經驗肯定同外國 嘅。咁所以你話識唔識條村，你都係同邊個比嘅？ 人哋有198種非暴力抗爭嘅方法，包括怠工一小時。即係全香港，不過當然香港難做啦。 罷工、罷課， 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嘛，罷交税啊，諸如此類嘅嘢，係嘛？喺香港咧，我哋用識用邊個咧？就唔係你喺度鳩吹嘅，我覺得係要經過真係老實講，有外人嚟教，包括簡石佳做咗咁多年嘅經驗，其實呢啲係值得參考。 唔係，所以其實如果你話討論勇武呢個 point 咧，點樣去即係去填補呢個非暴力抗爭？呢個問題嘅話，喂，其實我都歡迎一齊討論噶，坐埋一齊。所以其實我哋上次咪講過話要課金俾佢咯。 我哋所以話我哋係冇導師噶，其實大家一個 interaction 嚟嘅啫嘛。台灣嘅經驗亦都唔可以照搬香港，因為香港嘅差人又唔同台灣嘅差人噶嘛，係嘛？內地嘅公安又唔同香港嘅差佬噶嘛，大佬，你點可以硬套落去啊？係咪先？喺唔同嘅情況裏面，我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噶嘛。你記唔記得我喺黨外笑談裏面講，即係佢講台灣。最初教我哋嗰啲非暴力抗爭嘅具體演練係啲咩呢？水炮，我哋邊個有水炮啊？過咁多日子，催淚彈都好少啦，除咗世貿嗰次之外，係嘛 ？Anthony 咪食過咯， 係嘛？我哋最多就胡椒噴霧，係嘛？跟住你同差佬推撞，跟住就俾人哋抬走，咁你咪練下呢啲先咯。咁咩問題啊？ 唔係嘅，你講到尾佢都坐過監嘅，叫做即係其實都付出過嘅。 唔係呢啲咪 civil disobedience 咯，到最後你都會服從呢一個懲罰啊嘛。 所以其實唔係啊，我覺得有好多嘢可以討論嘅，你兩個 係嘛？ 係嘛？即係所以我咪講過話，你哋其實應該即 係佢唔係，不過我覺得佢咁好嘅嗱，佢連續。好似連續兩次咧，係回應我啲嘢嘛，證明我哋花生台嘅即係上位嘅。 喂，你會唔會太自作多情？ 唔係，我冇自作多情。喂，喺佢嘅角度嚟講，佢點會睇得起我哋啊，大佬？係咪啊？你評論我哋嗰啲咩非暴力抗爭啊？評論我哋D 一百嗰啲做乜春嘢？ 但係佢隔空 comment， 點解唔直接上嚟同你慢慢傾咧？咁係咪可能因為貨金嘅關係咧？ 唔係咁，貨金係咪唔夠？ 我話俾2000咯，阿 B 話俾20000啊嘛，22000啦，仲唔上嚟？ 唔係啊，你知唔知佢而家佢需要籌錢咧，買部呢個即係嗰啲流動播音車啊，即係好似佢選舉嗰陣時咁樣。 Okay。 所以其實佢話嗰度要80000喎。 OK， 嚇貨金俾佢。 貨金80000，上嚟先講啦。不過 anyway， 嗱，我哋今集大軍訓，因為阿院長休息一個禮拜咧，所以我哋做咗少少菲律監察院嘅嘢。 嘅 Edwin 啦，好， 下 次再 下次我哋做嗰啲嘢咧，就會係正經啲嘅啦。 係 ，OK。 用咗又唔覺，唔用仲大鑊。逢星期四晚，保險套。木野右介 ，Roger。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樱花春秋啦！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唉，近排个市好难炒喎、啊，师傅咁点搞啊？ 梗系啦，股坛凶险，风云变幻， 咁要点样先可以洞悉先机，运筹帷幄呢？ 当然要学孙悟空咁样，骑喺嚿筋斗云上高，睇清楚呢个古海形势方向，然后先有智胜嘅把握啦。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至九，由文昌、云涛、 马田 为你主持。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喺恋上关系呢个节目，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希望你哋可以攞到啲 tips 傍下身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话好，唉，即系头先我哋讲起，即系你同阿教主嘅关系啦。其实佢可能即系都觉得你系即系同佢有一种恩主关系啦，系嘛？屌， 我讲咗好多次，我出道佢都喺度炒紧。呢、這个楼喺度赌紧马产股票，系嘛？唉，真系。 唔系，所以其实调翻转你系佢大，你调翻转你系佢大佬。 我系佢 senior 啦。如果搞运动嚟讲，不过我冇佢咁叻咋，唉，系嘛？即系赚咗咁多年钱，做咗名嘴，跟住一出嚟选举就赢到。 阿涛， 啲艰困中成长嘅人，先有最美好嘅理想。 学无前后，达者为先啊嘛。 我唔知佢先咗啲乜嘢，而家达咗啲乜嘢？ 佢攞咗个位翻嚟，你未攞咯？ 哦，我以为你话香港有民主添，我话香港有公义添，屌！你话呢啲就话达者为先就叻啫，屌拍手掌啫，系嘛？ 佢 一个咁嘅小小特区，连国会议员都唔系，系嘛？咁有咩咁重要性咧？系咪？ 哦，咁样，唔系咁，其实咧，咁唔系嘅，屌，即系嗱，你讲到尾就系即系讲个政治能量嘅啫，呢样嘢。 唔系咁，我而家咪搞翻新闻咯，唯有。 咁佢而家话你咩？屌你十，即系十倍奉还，即系佢点面 turpin 呢个十倍奉还，你系咪搞十个花生台？ 奉还俾佢，话俾你听。 你系咪搞十个花生台先？你要回应。 咪搞十个花生台啫？屌，我哋几个节目都已经打到佢残啦，系咪？屌，真系啲人成日话我哋睇嗰啲咩排名嘅成嗰啲嘢，边啲两度有睇啊，大佬？ 哦，咁样，唔系其实啦，嗱，即系呢一节咧，我哋本身就谂住即系其实去即系打俾阿范国威嘅。 系。 咁即系讲起呢个恩主心态咧，即系喂，发觉真系屌。喂，即系阿刘慧卿，琴日佢同呢个即系阿 范国威， 即系做呢个时事，即系全方位系嘛？ 系啊，彭程嗰个节目啊嘛。 系就喺度话，即系屌，即系如果唔系民主党，即系咁抵得谂，即系密室谈判，屌佢边有份即系做呢个咩啊？佢边有份即系其实佢以阿范国威之流，点会即系有可能做到呢个立法会议员啊？屌， 点解以范国威之流做唔到立法会议员啊？好话唔好听，佢都出道咁多年。 咁唔係咁屌，你要諗下一樣嘢就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屌你，如果佢因為佢 margin 路選到上去㗎嘛，係咪即係嗱，可能佢就係針對呢個 point 囉。 margin 路選咗上去，咁但係劉慧卿有一半唔係講錯嘅，咁因為民主黨你而家孖緊民主黨嘅通過政改方案，佢唔係 margin 路添啊，佢淨係最後尾嘅席入啊。 係咩？ 唔係 margin 路？ 即係話如果民主黨唔通過嘅政改方案，你范國威就選極都選唔到立法會議員，咁嘅意思，即係因為點解咧？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卿姐呢句説話就係第一，一定唔會俾你代表民主黨選㗎啦，係咪？ 哦， 即係 Gary 點會可能民主黨俾佢選咧？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你都冇藉口即係出黨啊嘛， 係， 即係劉慧卿嘅心態我了解得好清楚，即係你攞道德高地，係咪先？咁所以咪。佢咪講呢一番咁嘅，即係唔知係又酸又辣嘅説話，就對住呢個 Gary Fan 喺度講咯。仲有一樣嘢，介劉慧卿講漏咗嘅，就係你唔好忘記過咗個政改方案。其實除咗新界東之外，贏嘅美籍係咩人？我哋應該係同民主黨算嗰條數。第一，香港島黃國興 係啊， 九西邊個？ 梁志祥咯， 呢個係新西 啊，新西啊，唔好意思，九西梁比分 係啦。跟住咧就仲有邊度啊？九東。 謝偉俊 係 係 咯，屌你！即係民主黨，你當日嘅政治判斷就錯咗啦。 唔係咁，呢啲人全部都有恩人嚟嘅，應該係 係咯，全部都要多謝呢個人， 全部都要多謝劉慧卿， 因為佢係恩主。 係啦， 如果唔係民主黨通過咗政改方案咧，根本唔可能咧係呢人當選咁講啊。 係 屌你真係，所以民主黨到今日都係未反省啊。好似我哋接通咗阿 Gary 嘅電話係嘛，范國威嘅電話接唔接得到啊？仲未接到，唉，唔緊要啦，我哋應該要花生台第一樣嘢，即係要改善一下呢一個嘅所謂嘅音響設施啦。但係你覺得劉慶講呢句説話，其實係有酸溜溜嘅感覺啊，定係還是覺得心心不憤嘅感覺啊，定係還是覺得真係 佢覺得佢為香港立咗咁大功勞，爭多咗五席呢個嘅直選，再爭多咗五席呢個嘅超級區議會嘅組別，然後你班人都唔知道佢當年同埋呢一個中聯辦傾得嘅咁辛苦，都仲你班友都仲喺度鬧佢。喂，大佬，佢本來應該留名青史，今時今日就俾人叫劉四方。哇！你哋係咪？喂，佢梗係唔憤氣啦，去到呢一刻。 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覺得阿劉慧卿今次咁樣講法係有咩特別用意先？有乜嘢特別嘅用意先？ 有咩特別用？ 有咩重要性先？點解無端端喺度同你喺度炒呢個鑊咁大鑊嘅先？係嘛？ 嗯。 阿 Gary， 終於揾到你啦，阿土啊。係。係啊，喂，尋日劉慶同你呢段對話，你有咩嘅反應先？我先聽你講。頭先我就講咗啦 ，comment 就。 有咩？哎呀，唔好意思，我頭先冇聽你哋。 唔緊要，嗰個本係我直播室嘅電話嚟㗎，不過唔緊要啦。你係要聽到我手提電話，你先肯接個電話，大佬真係。 是 你讲啊。 明白明白。哦，冇，琴日嘅辩论呢主题就个半钟头就係讲泛民上海之行嘅。就我觉得大原则大是大非嘅问题当然就係泛民主派上去上海即係所谓何事啦。如果係进行谈判嘅话，嗰个谈判应该係有乜嘢共识方案，统一口径谈判筹码同埋底线嘅。咁同埋喺策略上面會唔會令到而家現有嘅即係佔中運動作為談判嘅即係籌碼或者係個基礎咧係會受影響，所以令到上海之行反而會俾即係受到北京政府嘅統戰，可能令到削弱咗泛民主派嗰個反篩選，又或者係即係堅持公民提名呢個力量。 喂，打斷你一下先啦 ，Gary， 我想問一問咧，你其實你係咪對今次嘅上海之行係有保留嘅？ 我有保留，所以我自己唔去，甚至乎我覺得泛民主派其實都唔應該去。 喂，我同你不謀而合喎，我覺得張德江發表嘅講話，甚至乎係所謂一錘定音之後，其實泛民主派去上海仲有乜好同呢個共產黨傾呢？呢、這個時候係咪應該全面標割呢？ 係啊，係應該係要集體杯葛，咁就要講嘅呢，或者係泛民主派有多個嘅方案呢，其實已經係講得清清楚楚，唔需要做一場即係我覺得係公關 show， 又或者係配合即係北京政府，又或者特區政府，即係去營造一個有商有量嘅假象，同埋最慘唔係淨係即係飲杯茶食個包話，哦有得傾就傾啦咁樣咁簡單啦，而係話即係係會令到有啲香港人就會覺得，咦北京政府好似係做咗啲嘢， 有誠意 作出有啲讓步咁樣，即係泛民主派點解又唔到你哋讓啊咁樣？ 係 大家都知道其實即係真普選聯盟。幾咁辛苦，用咗12个月去傾一個三軌方案出嚟。呢、這個三軌方案咧，喺現階段咧，根據政治倫理，根據我哋嘅理解咧，係對所有嘅泛民主派嘅政黨，我除咗黃毓民啦，咁因為佢冇參與呢、這個真普選聯盟啦，其實對我哋喺出年係去就呢個政改方案投票係有約束力嘅， 冇錯， 係好重要嘅一個，即、就、係、是、去團結泛民嘅一個嘅戰略意義上面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咁但係如果即係北京政府中央官員多次嚟出嚟講，又話咩一個立場啊、三個表述啊，又呢樣又違反基本法，公民提名又唔得，政黨提名又唔得，咁樣又即係重新係去定義呢個乜鬼嘢叫做即係普選，同我哋再講翻呢啲。講咗即係二三十年嘅嘢嘅話咧，我覺得就即係泛民如果上去咧，反而係弊多於利，就多過利多於弊。 冇錯，其實老實講，而家張德江又發表咗意見，林鄭月娥又發表咗呢個意見，又話唔可以跳出基本法嘅框架，又話要愛國愛港，應該又話要有篩選先係行政長官嘅選舉。喂，你仲有咩好同佢傾咧？係咪？係 冇咩傾㗎，其實係。 你嘅姿態上其實係代表而家我好似接受咗你嗰啲原則，先至慢慢同你傾細節咁樣咯。 嗯。 同埋我哋唔係未吃過虧，我哋唔係未見過北京政府，餐餐都係咁，我講得通俗啲 嘅。唔係喎，嗱，阿 Gary， 我係 Anthony 啊。嗱，佢嘅講法就係話咧，佢上次嘅呢、這個即係呢個密室談判咧，喂，你係受益者嚟嘅、哦。如果唔係佢去參與呢個密室談判，喂，你都冇今日、哦。你使唔使多謝下佢先啊？ 我梗唔，我嗱，即係我梗唔多謝佢啦。嗱， 係 嗱，個答案係 yes or no。嗱，意思咧就係、是、正正因為民主黨違反咗選舉承諾，背棄咗泛民主派，即係維持咗十幾二十年嘅共同綱領。呢、這個共同綱領就係取消功能組別，而通過咗10年嘅政改方案，導致到泛民主派出現咗嚴重嘅路線分歧。嗱，呢個就係民主黨嘅密室談判促成嘅客觀後果，亦都係因為咁，我唔能夠再接受即係有重大嘅理念分歧，我要退出民主黨。退出民主黨，我籌組新民主同盟都冇諗過要即係。 唔係阿 Gary 啊，阿 Gary 啊，佢咪你咪正正講中佢兩樣嘢咯。 你俾我講埋先，我就係話。 唔係我幫你 elaborate 一下，佢講中佢兩樣嘢，等你可以即係解釋得清楚。第一。佢唔通過政改方案，喺劉慧卿嘅詮釋裏面咧，你哋贏唔到個位，因為你係美籍。OK， 第二，你都冇藉口去退出民主黨。第三，即係如果你繼續留喺民主黨嘅話，佢都唔會派你參選啊嘛，係咪？咁你不如直接回應呢三個開。 我相信係佢呢啲嘅潛台詞嚟嘅，係冇10年嘅政改方案，冇呢個巨大嘅路線分歧嘅爭議，我范國威係不會參選嘅。 係、 啊、但係正正係因為咁嘅話咧。几经辛苦又好，势孤力弱，组织细资源少，几咁穷都好，大家都知道啦。我喺选举局过程里边又即系又超支又剩啊，咁嗰啲都好嘅话咧，我觉得应该要打赢呢一场嘅牙教战，系为一个坚定嘅民主立场嘅路线咧，系要即系争翻一口气，或者为咗即系整体嗰个民主运动嘅格局嚟讲咧，就非打不可嘅嗰场仗系。 明白。 咁所以先至系会有幸即系喺即系。即係第九席贏咗第九席係入去，但係一定唔係要因為咁樣咧，係多謝劉慧卿。好明顯，即係我哋係將一啲因果係倒轉翻嚟，係去 唔係因果啊，係因主啊，而家係 係好離譜啊！呢個 好離譜咯，係咪？ 我想講嗱，佢琴日講呢啲即係唔得體，非常之禮貌，又或者係俾人感覺 唔係同埋，我想知咧，佢話你同佢唔係同路人咧，幾時開始你同佢唔係同路人咧？其實。 我退出民主党当日已经同佢唔 系啱啦 吓咁样啊！即系其实佢言下之意，佢就话你系反骨，系咪咁意思 啊？系民主党而家内部仲有好多人系咁谂嘅，上至刘慧卿，下至求其一个嘅区议员。我想讲，我喺2013年嘅一月嗰阵时去沙田龙亨区帮人民力量嘅林康正助选咧，我就咁行过咋。 系 民主党都会有个区议员走埋嚟话范国威你反骨，即系都系咁啦。佢哋嘅心态就系咁，佢哋嘅心态就系咁。佢哋觉得佢哋就系民主香港民主运动嘅核心，佢哋就系代表香港人去争取民主运动。 唔系，但系佢呢个香港民主核心系空心噶，因为佢冇嘢攞上去上海噶。 系啊，即系而家变咗佢讲嘅民主就系好似啊不断招不断倾，我代表民。即 是 市民反映民意咁就得啦。 喂，你有冇 challenge 阿卿姐啊 ，Gary？ 喂，最初佢系第一个扑出嚟话唔去噶噃。 我有，就系、是、到我 challenge 佢咧，佢就大发雷霆啦，就站完锅柄唔俾我讲。如果你有留意琴日嗰个， 咁样嘅， 我话嗱，喺政治上边谈判，一手软一手硬，大家都明啦。呢个系一个谈判嘅策略，老共识得玩，香港嘅泛民主派都常。去玩，所以咧我哋就見到工黨嘅李卓人第一個走出嚟就話唔上上海，跟住咧就呼籲泛民主派唔好去。民主黨嘅劉慧卿做一模一樣嘅嘢，走出嚟咧就話自己唔去，不過就留有一手咧就話民主黨唔排佢，即係唔排除呢個溝通，所以咧就民主黨就打死，最終咧都會派人出去上去上海嘅。所以點解啲左派建制或者係啲傳媒就話泛民主派扭扭零零，去到最尾始終都係要去。 嗱，俾我不幸言中啦，今晚民主黨嘅中委會咧就開咗會咧，始終都係派就係、是、派鄭仲佳同埋黃碧雲翻去。咁你搞咁多嘢出嚟，如果你係能夠增加你嘅談判籌碼，係能夠令到北京喺呢個嘅政改嘅大原則上邊咧，係去即係、就是、真係做到叫做有得傾嘅話咧，咁我諗我會批評，但係問題唔會啊嘛，而家係。 嗱，同埋你應該俾啲下馬威佢睇。喂，大佬啊，佢過去嗰年裏邊，無論對公民提名、對政黨提名，跟住自己點樣去詮釋嗰個嘅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嗰個提名委員會等等嘅問題咧，其實都係刮緊我哋香港人一巴噶嘛。你仲同佢撐？ 我有做咧，我有做呢樣嘢。我話所有人去談判就要有談判籌碼，有統一口徑，即係共識方案，同埋要有底線。 冇錯。 咁你泛民主派攞咩共識方案呢？我哋暫時擺我哋台面嘅共識方案就係、是。真普選聯嘅三鬼方案，但係你民主黨第二日就走出嚟開記者會話公民提名唔係必不可少。嗱，我又係講到呢度咧，劉慧卿又大發雷霆啦，又喺度咧，我又講佢就暫亂過病，跟住仲要話阿主持你好主持下秩序啦。如果唔係啊，即係大家要起身啦，即係言下之意佢想走嘅，琴日係 鍋歐又嚟鍋歐啊， 又掟咪，佢想走噶係， 係。 即唔係我覺得唔係講道理，佢連好起碼嘅一啲辯論嘅， 即係佢冇乜風度喎，其實 係好，我覺得好差。係 咯，咁佢成日話，即係其實呢啲香唔係即係男人咧，其實應該要有風度咧。 我扮個威俾你冇用，唔緊要。但係我希望你泛民主派知所進退， 係 咁重要嘅關鍵時刻，我哋點解要從政，或者我哋點解要做泛民主派？我哋點解要入立法會呢一屆？最重要嘅呢一刻嚟到就係個政改方案。 冇錯， 係咯。 系，唔系其实我咧，即系其实 系 啊嗱 ，Gary， 即系我哋讲到即系呢个即系政改呢边，我谂差唔多啦。喂，其实另外咧，最近咧有一单嘢咧，即系关于呢、這个即系残体字啊，即系入侵呢、這个呢、這个文化东方啦。即系我哋上次见到你咧，即系去呢个 NSB 咧，即系你拉队去一齐去，即系去抗议噶嘛，系咪？喂，今次你又即系低调咗好多、啊，系咪？即系近排忙啊，即系开咗啲新嘅 shopping mall， 你要去踩滑板啊，同埋。即係去呢、這個嚇嘛，即係呢個又一城水冇間，所以即係疏忽咗啊！呢樣嘢 明白明白嗱，咁樣講，其實喺上個禮拜即係呢個嘅三月二十六號咧，之前已經收到有市民嘅投訴㗎啦。 係 咁，我月二十六號當日咧就寫咗信去俾文化東方，咁而明報又未出呢個報導，可以。是未在明報登一篇文的咁樣，更加是未即係我同阿毛孟靜議員，即、就、係、是、香港本土本來就喺四月二號去佢哋嗰度有一個即係、就是、小型嘅請願嘅，即係好早有跟。同埋你話係咪好忙嗱？呢個係真啊，老老實實你係講咗事實出嚟。點解呢就係、是、過去一年咧，其實做完 NSB 之後咧，其實我係收到好多呢啲嘅投訴嘅，無論 哦，即係你自己做唔切呢啲本土訴求。 所以我寫了很多信過去那一年咩執嘢家啊、Sony 啊、新力啊、索尼啊、那些商場有個在荃灣啊，有一些甚至乎細到好像馬鞍山某一間的71啊、OK 便利店有些呢我就即全部都是用即首先去第一步去呢就是寫信去的。咁所以就即係當我哋去想再 take action 嗰陣時咧，今次文化東方做咗一樣嘢係好似 NSB 嘅咧，就係、是、佢確實一受到傳媒嘅壓力，同埋根本好似我哋批評佢咁講，佢其實真係咁樣做咧係自貶身價，佢睇得到喺公關上面咧將會係失分，所以佢調整得好快 嘅。阿 Gary 啊，我嘗試下做角色扮演同你即係討論下或者辯論下呢個問題 咧。好啊， 喂，但其實即係你真係覺得？那班生意佬即是方便他那班客仔去用那個文字，無論是你叫他殘體字也好，你叫他這個的繁體字也好，其實你是不是真的這麼上心呢這件事？ 會的會的。嗱，我為什麼呢？ 我簡單的道理而已。 我多日本遊客，那我就用日文咯。那你又批評我做生意的人我用日文啊？如果我多法國佬來的，那我就用法文咯，這樣。 明白明白，我哋覺得有一啲嘅本土特色咧係重要嘅。嗰、那個本土特色唔單止係即係對自己本土文化種嘅保障啦，其實調翻轉喺做生意嗰個角度咧，其實都係吸引遊客嘅一個嘅賣點嚟嘅。NSB 同埋呢個文化東方其實係好經典咧，就佢咁樣做咧，反而係 即係一種自貶身價，佢嗰個 market value 係因為正正係佢咁樣，即係我會覺得係好刻意地係去奉迎咧，係令到佢咧係去即係失去咗，即係對特別係你話大陸遊客嗰種嘅吸引。正正因為你係用簡體字係去招呼佢哋嘅話咧，先至唔能夠繼續維持你呢種即係呢種嘅吸引力。同埋我哋嘅切入點咧，係更即係以一種較為務實嘅方式，就未必係去到陳雲老師嗰種，就話即係華夏文化嘅捍衞啊，嗰種自居。我哋就話即係只要你係繁簡，即係正體字同埋簡體字係並用嘅話咧，令到香港本地人即係唔會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你將佢。 但係香港就煩少少啊 ，Gary， 因為點解咧？你要用三種啊嘛。英文一定會有啦，係咪？繁體又要有，你又要就遊客加埋簡體。我覺得有啲嘢區分嘅，即係例如話我哋自己揸車嘅，或者我哋搭地鐵嘅，咁你梗係香港人用啦。咁你無端端整啲簡體喺度把鬼咩？係咪先？咁但係人哋做生意嗰啲，你係咪真係去到咁盡？即係去搣呢個？ 所以我哋個手法都係要。即係我哋好似我哋安排去 NSB 或者係去文化東方，就唔係我哋一般嗰啲即係社運形式嘅介入大羅大鼓啊、拉橫額啊、攞大正功，就唔係咁。我哋主要係去譬如話有一封信係去到係表達我哋嘅意見。我哋知道嗰個係一個商業行為，但我哋都想表達意見，就唔係話向公權力，例如係政府咁樣係去抗議示威嗰種嘅模式。呢個第一。第二，我哋都係希望以一個即係香港嘅消費者嘅一份子咁樣話俾佢聽，希望係痛陳利害，希望佢都尊重翻本地嘅香港人嗰個即係消費模式。 因為我有一個好感解，我有一個好可怕的經驗咧。2002年嘅時候，我去韓國睇世界盃，我就唔記得咗喺邊個地方。呢嗰場咧就係葡萄牙對南韓。咁我去到嗰個地方之後咧，哇！我真係大鑊，你嘅佢啊真係本土化啦，佢全部都係。用呢一個嘅韓國字，英文又冇。嗱，我唔需要你俾繁體字我，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咧，我真係嗌嘢食嗰時候咧，好似去呢一個嘅即係預場片咁啊，即係隔離嗰度嗌乜嘢我就嗌乜嘢。咁你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咁你既有其實有英文就 OK 嘅啦，再加即係繁體字又好，簡體字又好，即係你呢個問題上面你係咪仲即係咁執著得咁緊要咧？ 我覺得繁簡即係或者正簡並用係重要，但我仲講一另外一個經驗咧，其實係行之有好耐。我以前係做設計咧，做好多即係以前差唔多好多大嘅機構咧去做嘅年報啊、brochure 啊、單張啊，全部都係中英並用嘅，即係排版上面。排版上面佢喺個過程裏面再加埋簡體字咧，唔係真係一個係咁困難嘅情況嚟嘅。過去嗰十幾二十個月咧，我哋有一啲嘅即係意見表達過，寫過信去之後咧，好似佐丹奴咁樣咧，佢都全面，即係我唔敢講係全面啦，已經局部地係回復翻即係呢個嘅正體字同埋簡體字並用㗎啦。嗱、okay. ，我就從來唔用殘體字嘅形容嘅，我係用簡體字嚟去講嘅。但有啲傳媒朋友就話啊，彭國威你係咪即係去徹底地否定呢個嘅簡體字？咁我又唔係去到呢個咁嘅階段。雖然喺美學上面，我確實都係覺得正體字係即係遠遠美麗過簡體字好多。咁但係喺實 呢個我哋可能會係感覺啦，係嘛？因為見慣啊嘛。 喺政治崗位上面咧，我用嗰個切入點係即係希望用一啲務實少少嘅角度，即係去處理咯。 應該係照顧翻我哋本土嘅消費者嘅利益，咁所以你唔好 咧。NSB 點解係最早一個我係反應大，又因為喺將軍澳，喺我住嘅地方隔離，喺個商場裏面上面咧，將會開開兩間嘅酒店，確實係會有自由行嘅旅客嚟到。但係同一時間，個商場住大部分嘅消費者都係香港本地人。 明白。 你叫一個阿婆，佢唔識即係唔，佢識字，但佢唔識睇字。 阿 Gary， 其實你唔係太過反對咧，即係例如某一啲情況，例如我哋而家寫字都係咁啊。我都係識，我大部分我唔係好識好多殘體字，但我有時我會用咧，就因為我快啊。你明唔明啊？我寫個語字，語字，咁你識唔識寫嘅先？語字如果係正體同繁體咧，就會覺得，喂，大佬嗰個簡體字，那個殘體字咧容易寫好多，亦都快好多噶嘛，大佬係咪？ 明白，我 我喺公開大學嗰度教即係做兼職導師咧，有啲美國出版嘅政治學嘅理論或者道論嘅書咧，佢哋嘅中文版係冇正體字嘅，因為由北京出嘅或者大陸出嘅，咁學校都會即係要求啲學生係用呢個簡體字版嘅，我哋都同啲學生講話，你其實好傷。即係相對地短嘅時間，你適應到就適應到啦，因為個課程係需要咁樣，即係呢啲我冇問題，我會覺得係，即係又或者香港人，因為佢會覺得大陸買書係會平啲，令佢更快地係去吸收知識嘅話，我覺得佢喺咁嘅情況之下，佢睇簡體字，因為佢付出一個市場價格係低啲嘅，呢、這個我亦都唔會反對，冇問題，我覺得。 喂，多謝曬 Gary， 下次直接上嚟花生台得唔得啊？喂。 好好好 ，OK， 好，下次见，下次见，好，多谢晒，拜拜， 好嘛 ，OK， 好，拜拜。 哇！所以即係你話 Gary 即係其實唔係佢講咧，原來即係佢真係做咗反骨仔喎，先至唔係同路人呢、這個真係啊！阿土，你會唔會覺得你自己都有同感咧？ 唔係，我完全同意阿范哥嘅意見喎。 啊， 喂，第一你係唔應該去上海之行。因為呢個係要對共產黨表示最大嘅抗議。 係， 當然你話長毛去，因為佢係一定係抗議咧，我覺得仲情有可原。但係你班泛民大部分唔會好似長毛咁。 長毛係夾實佢哋啊嘛，根本上佢係一個即係匪類監察院嘅院長嘅角色咁樣樣啊嘛。 如果你所有泛民唔去咧，我相信泛即係阿長毛都唔會去。 係， 呢個係事實嚟。 哦， 係嘛？咁喂，大佬呢個係對共產黨最撚醜嘅樣子。 喂，同埋我聽過嘅講法咧，就係、是、原來咧佢上到去面聖咧係一對一嘅喎。如果你真係逐個 黨，好似話係， 真係咁撚樣嘅喎， 咪囚徒困境咁樣逐個分化你哋， 係咯， 唔係咁佢代表我有誠意聽你唔同黨嘅意見啫，好過你一大爬嚟六十個人， 係嘛， 五啊幾人咁樣，咁、 啊、 一次過咧你發表完意見，佢又發表完意見， 即係有啲唔方便出聲嘅，又唔好意思， 咁 私底下， 咁我覺得今次佢呢、這個做呢、這個 arrangement 反而係有誠意嘅。我逐個黨見你 ，OK？、嗯、我聽清楚你阿龍講咩，我唔係溝埋索羅 B 啊 ，Anthony 咁。你講完之後，咁點我又喺度答？ 係 今次佢就醒目嘅呢、這個做法，係咪？咁當然啦，佢都可能有大嘅，有都有細嘅啦。但我覺得呢個都唔重要㗎啦，乜 Q 嘢形式？ 嗯， 香港嗰啲意見，使乜你去上海聽啊？使乜你去上海講啊？ 係 啊， 呢個先係重點啊嘛。 喂，好，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嚟第三節啦。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个 assist 讲得系同我有路嘅， 哦， 所以咧佢就觉得可以开廿文廿武， 哦，俾个閪去领个， 系啦，而。亦都係頭先所講，就係佢想博表現，因為成扎高層喺度。嗱，我都問過好多朋友，我可以點樣拆解？我最中意嘅聽我嘅意見一招就係話即場辦。哇，好痛啊！喂，你影啊，唔好意思，好痛啊！隻耳仔，你攞影咗先啦，咁樣。 羅克道開工， 冚窿兩面刀。我係 Win， 我係 Share。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 大军阀。 喂，好啦，嚟到第三节啦，即系多谢阿冠范国威头先同我哋做个访问啦。 其实我本来真系想请佢上嚟嘅，不过听日要开立法会，所以咧就冇办法啦，唯有即系封烟啦。咁、 嗯、 啊，效果就麻麻地嘅，因为点解咧？嗰、那个接收系有少少问题，我哋都要 check 下，叫阿 Spooky 即系大佬，系、 嗯、 咁样做点搞啊，大佬？我哋手揸住个电话，仲系 iPhone， 普发封烟， 攰嘅咁样做， 加封系嘛？又唔知佢几时停咁系嘛？唉、哎，真系难搞，真系 多谢阿 Vincent 帮我哋即系咁样即系搞呢个普发封烟啦。 系。是唯一呢個辦法。 喂，其實啊，喂土，其實你又好嘢啦，即係其實係嘛，禮拜一你就中咗嗰、那個即係冰雹，叫做擋咗災啦，係咪？ 嗯。 喂，但係其實呢樣，其實呢個冰雹，屌你，即係其實預示緊就係話有一個好大嘅冤情，有一個好撚莫大嘅冤情。 唔係好多人都咁講嘅，就話 通常落完冰雹之後咧就有事噶嘛，即係嚟香港歷史都係啦，係咪又沙曬又金融海嘯啊、金融風暴啊？ 前日你喺呢、這個 即係全部都係大災大難嘅嘢嚟噶嘛。 做總之就即係好似六月飛霜咁樣啦。唔係咁，但係其實我哋就將個目標咧，即係或者個焦點咧，往往就係放咗喺香港度嘛。 嗯、 但係我哋冇發覺原來即係最大嘅冤情，而家竟然喺茂名啊嘛。 係， 哦係啊。 係嘛？點解茂名而家發生咩事？就係而家開個 PX 廠，咁、PX 廠咧，其實 即係化工廠， 其實好撚大鑊嘅，你知唔知啊？即係 PX 廠咧，其實可能佢自己本身嗰個影響啊，個即時影響仲大鑊過核電廠嘅。 點解會咁咧？ 因為如果你自己本身，因為其實佢廠同埋民居咧，佢一定要有個距離嘅限制。 哦，呢、這個好正常、啊。 你如果係太近嘅話咧，其實佢自己本身造成嗰個災害咧，其實你起碼對於即係嗰、那個即係人嚟講咧，即係第一，即係其實你自己本身可能會有一啲即係點講啊，會有引致 K 胎嘅，同埋你會亂經嘅，你個月經會亂 Q 咗嘅。 亦差唔多係當年嘅呢、這個長期同埋港島。掟完個原子彈之後， 係啊， 係 啊， 嘅後遺症咁， 係啊，係 啊， 係 嘛？ 咁所以其實有啲人咧就將即係呢樣嘢咧就會講到即係同呢個起核電廠咧，即係其實嗰個影響咧係咁大， 不遑多讓。 近年嚟啦，因為其實大陸啦，即係其實依賴即係呢個PX 廠佢自己本身嘅即係化工原料咧，即係嗰個進口啊越嚟越大啊。咁、如果為咗自己即係叫做係自給自足咧，咁佢自己本身都要起翻啲即係 PX 廠咁樣。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話，其實早幾年07年開始，即係你好似福建嗰邊啦，即係你見咗係歷年嚟，即係如果一起呢個 PX 化工廠嘅話咧，屌你一定係有大規模示威。 好正常喎、啊，大佬你攞我命喎、啊，而家喺度。 系啊，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嗰班友咧，嗰班黨員咧，即係其實你見到嗰班即係其實呢、這個地區幹部咧，佢往往就係喺啲咁嘅廠，就係、是、其實第一樣嘢你除咗向中央交數之外，即係其實你個經濟宏觀調控嚟講，佢係要做到個自給自足嘅效果之外，同時間其實嗰個 GDP 即係立竿見影噶嘛。 哦，系啊， 系嘛？喂，你見到就係其實你廣東省嚟講，哇！屌你而家廣東省最近最撚大鑊嘅就係你掃黃喎，掃撚咗幾多 GDP 啊？我哋早個月個零月之前，你記唔記得先？ 四分一啊嘛，好似話係最少 掃鳩咗成500多億啊！ 係啊， 屌你！你數咗你冇咗500多億。 唔係，所以我有好多時喺度講，就係話咧，其實你喺而家嗰個嘅成個發展裏邊 啊， 係需要一個黃金三角嘅。 係， 所謂黃金三角就係咧一。經濟發展，二社會公義，三嗰、那個持續發展。持續發展就包括而家茂名市講緊啲嘢，人體嘅健康啊，我哋嘅下一代啊，或者我哋可持續嘅發展啊，包括成個生態平衡啊等等嘅嘢啊嘛。而家內地或者中國大陸邊有睇呢啲嘢嘅？錢向上，撲街啦！ 咁冇辦法㗎喎，佢哋成個升官制度。 官逼民反啦，而家。 咁你班官其實好多係攞官嚟㗎嘛，屌你即係將自己一打大細，即係已經係即係運曬出國啦，屌你諗下，即係佢自己本身佢係殺雞取卵都唔關自己事嘅，啱唔啱先？屌你即係喂埋單嘅，喂攞自己條命去埋單嘅，就係嗰啲冇權冇勢嘅人，啱唔啱先？即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咁，即係。你而家即係呢個動亂好大鑊啦，係嘛？即係喺茂名就好似死咗成十幾個人啦。 啊，係 嗱有七至十幾個人到啦，因為其實唔同嘅媒體即係報嘅數都唔同。喂，而呢個新唐人好嘢啊！即係你見到今日咧，即係呢、這個即係蘋果咧用嗰啲即係短片啊。 嗯， 佢用嗰啲片全部都系新唐人啫， 系 系啊，屌即系， 即系证明佢嗰啲退党党员即系有啲功劳， 系有啲功劳啊，屌 真系， 即系所以阿 B 即系唔好咁冤咁即系系嘛，屌你 成日耻笑啲大纪元啊，唔系法轮功啊， 你有啲办法噶真系，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就系、是、尤其系就系话你。我哋見到佢哋即係好 desperate 啦，即係嗰啲示威嘅人士，即係佢見到咧。 大佬啊，根本就係同生命有關嘅嘢。 係 係啊， 係咪？喂，我唔同你抗爭。 啊、 所以而家習近平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咧，佢兩大個矛盾係要處理。啱啱當權嘅時候，要鞏固自己嘅權力。第一，其實佢要處理嘅就係呢啲遍地開花嘅維權嘅問題。包括香港嘅佔中在內。所以最近呢一個嘅某份雜誌係嘛？曾明個封面咪就講緊呢樣嘢咯，就話張德江而家係唔會手軟啊嘛，包括對住咧香港在內都一步都唔會讓。 全面左傾， 此其一。第二樣嘢最重要嘅咧，就係佢點樣維護咧？咁而家包括佢哋嗰當權嗰班人嘅利益上面嘅平衡，唔單止係權力，係錢嘅問題喎。 係 嘛？ 呢兩個嘅主要矛盾，呢一日你解決唔到咧，佢都幾大鑊㗎。 唔係因為改革開放咗三十年咧，即係中國共產黨內部各個唔同派別，佢哋嘅餅仔分好曬㗎啦嘛。咁如果你仲有新嘅派系走出嚟嘅話，佢哋真係唔知點搞㗎。 佢喺前者我第二樣講一樣嘢，維權佢一定要打。跟住第二樣咧，就係嗰班同佢有利益衝突嗰班，例如好似即係周永康啊、 薄熙來、 薄熙來嗰啲，咪全面要喐你咯。 系啊，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反應嚟嘅。 唔係，其實會唔會即係如果你話喺中共內部權鬥犀利嘅時候咧，其實一定係向左傾噶啦。即係你見到咧，即係今次即係你頭先講嘅曾明啦，咁啊張德江咧，佢喺最近呢個兩會嗰度講到明，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以翻香港啊，即係依香港就係好撚好嘅指標嚟嘅。所以其實你班撚樣咧，即係你泛民呢班撚樣咧，即係你上去上海傾咧，根本冇運行嘅。張德江點講啊？佢呢個工作會議上面講就係話，香港嘅政局形勢確實喺度演變，而呢仲要惡化緊，對而中央咧係非常之唔願意睇到啦。咁事實上包括好多即係呢啲咁樣嘅演變啊過程裏面咧，其實佢哋以前係作咗某種嘅讓步嘅，即係中央覺得以前係讓步，點樣讓步啊？啊邊個啊董建華腳痛咪讓步咯？ 包括呢一個嘅政改方案三五席三五席加呢個新功能組別又叫讓步啦。 嗱呢個係 key point 啦，佢就係話忍耐甚至犯佢而家嘅佢以過往嘅忍耐啊，甚至係犯咗右傾嘅過失啊。 右傾機會主義者， 即係其實如果你往往權鬥裏面你係犯咗右傾過失，係要有人負責任嘅。即係你中共裏面， 所以香港呢個政局嘅時候的都係內部政治權力嘅延伸係一個事實， 一定係啦，屌！所以其實嗱，你要見到就係話佢而家佢話咩右傾嘅過失要，如果真係要追討嘅話，即係其實係預示緊可能佢入面權鬥，佢要即係揾某啲人去負責任㗎啦。 茂名只係一個嘅反應，就係打壓於萌芽嘅狀態，係強硬。處理，因為點解咧？如果我俾得你茂名嘅話，跟住你廣州又嚟，你上海又嚟，你杭州又嚟，你香港又嚟，跟住你台灣又嚟，咁咪即係我全部散曬，共產黨冚家產。即係我個分析，佢咁，佢成個思維就係咁樣。習總當權之後，全面強硬嘅姿態。所以講翻頭先你個問題，泛民主派，你同佢鬥癲鬥硬咧，反而仲有啲轉機。调翻转头， 即系一定要底线啊嘛！ 你搏沟通，你搏佢可怜嚟，佢睬你都傻啦。 唔系你冇底线，其实你企喺咩位置同人倾咧？即系你好似咬手瓜啫嘛！即系阿土，我同你咬手瓜，屌你！我踩紧嗰个地系浮沙嚟嘅，你一用力，我又冧 Q 咗落去噶啦。因为你冇底线啊嘛！你企喺嗰个地上面咬手瓜，屌你！ 咁咪唔 好搵倾 咯。嗱，呢个就系我哋同泛民主派主流嘅分歧，咪唔好倾咯。 系 咪原地踏步咯？ 系 你咪香港繼續有上咗矛盾咯？系咪？你解決唔到嘅時候，你咪一鋪爆咯？你共產黨真係大撚鑊啦？系咪？你使驚佢？你而家諗住就佢，根本就解決唔到個問題。系咪？ 系啦。咁即係其實嗱，我哋即係關於茂名呢個 point， 我哋差唔多啦。咁樣樣，喂阿土，你好似準備一本書，屌你要同大家分享嘅喎。 唔係，我啱醒起咧，我早前嗰排同阿黨國笑談又好，大軍佛好咧，都講過即係呢個北韓嘅問題。 係， 因為點解咧？我對北韓呢個地方好有興趣。除咗呢、這個即係犬決章程責佢，我覺得即係juicy 嘅新聞。 唔係、最 juicy 係呢、這個，係呢、這個個個都要剪呢個金正恩咧嘅髮型。 係啦，咁亦都包括呢啲咁得意嘅嘢啦。 阿土，你有冇剪過髮型先？ 冇，我真係所有熟。但係就我自己最嘅深刻嘅印象就因為我去過北韓啊嘛。係，我僆仔嘅時候真係去過開呢個 World Festival 會議，當年因為南韓搞呢個漢城奧運嘅時候，咪去北韓咯。哇！街道整潔整齊啊，求其問一個人。哇！對呢個社會主義原來有同景嘅，嗱呢啲係真係叫左交啦，嚇、我哋嗰啲真係唔係叫左交。 唔係，但你嗰陣時你會唔會為之傾到啊？會有啲 有少少，因為點解佢帶你去一個樣板嘅地方？ 嗯， 帶你去一個樣板嘅地方就係平壤啊嘛。 嗯， 其他地方肯定唔係咁啦。唔好傻仔。但係嗰陣時候我已經有少少留意㗎啦，就係佢嘅商店係到七點零八點鐘全部都熄燈，甚至乎晏晝四五點嗰時候都熄燈。咁、你知道嗰陣時候，其實佢哋都面對一個好嚴重嘅能源嘅問題。今次咧，我特登去睇呢一本書嘅時候咧，原因就係因為華民主宣準備同呢一個嘅南韓嘅組織咧搞一個即係脱北者嘅人權嘅論壇。咁、所以咧，我先去睇呢本書。呢本書就叫《我們最幸福》。英文就係叫 Nothing to Envy。 係 就係一個美國嘅作家寫嘅。 係 就叫做 Barbara DeMike。 就係呢一個封閉嘅國家其實就係 George Orwell 嘅1984年 嘅現實版。 咁呢個呢就係中文嘅附註嚟嘅。最令我自己最深刻嘅呢其實就係佢個書嘅 introduction。 係 呢個作者呢一開波就講，如果你喺衛星嘅圖片裏面呢去睇呢一個嘅東亞嘅地區，你會發覺呢一個地方是黑咪蒙的、一笪嘢是黑咪蒙的、只有一点呢是有亮灯 的。梗係啦，嗰一点就係平壤嘅主体思想塔囉。 跟住周围嘅地方包括係即係中国大陆啊，包括日本啊，嗰啲全部都係灯光火着㗎嘛。係 啊， 係咪因为嗰个係同一个时区嘅地方嚟㗎嘛。 係 点解呢个地方会黑咪蒙 呢？ 咁佢又用呢一个开始即係做一个人质。但令我最即係觉得係感动嘅呢，就因为佢一本呢是一本讲六个脱北者的一个口述的历史剧、他写到是一本小说的。而我自己最深刻的印象或者觉得是最凄美的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这一套很少听你讲小说式的东西的。 第一我对即看小说我真的没什么兴趣。即係我對文學其實唔係即係有太大嘅心得，我睇過幾本嘅啫呢一生。 唔係你幾耐冇睇過先？其實呢啲 我好耐冇睇過呢啲小説啦。老實講，即係你話真係武俠小説睇過，係嘛？即係以前僆仔叫睇嘅時候，咩《基魯恩仇記》啊嗰啲叫小説，都叫係啦，故事書啦， 係 咪？From Russia with Love 嗰啲英文嗰啲咪睇過啦。 嗯。 但係呢一次係我自己認真去睇呢一本咧，即係想了解一下而家究竟點樣睇北韓呢個地方。呢本《Nothing to Envy》咧嘅中文版啊， 係。 个爱情故事系相当之凄美，由咩开始咧？佢就原来访问一个咧系女仔，啱啱系离开咗呢个北韩，即系喺呢个南韩咧几年嘅。咁啊，讲述翻佢嘅故事。咁佢叫美兰啊。咁当然呢啲系化名嚟嘅，因为惊即系 即系啲网名嚟嘅，屌 惊俾人抽算账屋企人。咁所以咧用呢一个即系美兰故事。咁佢话咧佢一路問下佢當地嘅情況啦，嗰啲嘢，咁我呢啲就唔詳述啦。佢最重要就話咧，佢有一個男朋友，當年係北韓嘅。咁佢話個樣咧，好似呢個柳俊相，我唔知邊個嚟嚇，即係好靚仔啦。 唔知喎， 好靚仔嘅一個，即係南韓嘅明星咁。 唔係星星嗰啲 style 嚇。咁佢一講到呢個男朋友嘅時候咧，佢話佢講嘢特別快，心情特別好， 係啊， 眉飛色舞啦，總之就 個面亦都紅曬， 好似係佢人生最開心嘅時候咁樣嘅講到。 係啦，佢話呢段時間咧係人生最快樂裏面嘅回憶嚟嘅。點解咧？其實佢哋咧相識咗12年嘅時間， 青梅竹馬喎， 青梅竹馬。佢12歲識呢個男仔，個男仔大佢3年，即係15歲。 係 咁咧，3年之後咧先識拖手，6年咧先至咧都唔係叫 kiss 啦，即係。即系碰下面珠，即系我同阿龙咁样都会得噶啦，即系嗰啲学鬼佬嗰啲嘢啊嘛， 唔系好难想象啊！屌你，你讲到呢啲，你即系比喻翻韩，屌你同阿龙。 咁但系佢点解佢呢件故事里边配合翻佢呢个卫星图片开始咧？就系因为佢一个咁黑嘅地方，因为嗰时候已经系有饥荒，因为至于能源嘅问题，因为苏联已经系解体啊嘛，所以冇资源俾佢嘛。咁所以咧，佢哋每一晚出街嘅时候咧，冇人知嘅。 系， 阿爸阿妈都唔会反对，因为佢两个咧，其实喺阶级成分上边咧系有分别嘅。个女嘅咧，个老豆咧嘅出身咧就系南韩嘅军队被俘虏咗去北韩， 系 啊， 所以咧佢系最下层。 佢 个男嘅所谓 即系阶级成分就唔好啦， 系 啦，就 最底层嗰啲。跟住咧，佢嗰个男朋友嘅进相咧，就系呢一个嘅喺日本。 系 谂住翻去贡献祖国嗰啲啊，相信共产主义嗰啲啊， 回归侨胞嗰类。 所以咧，佢哋嗰个地位系唔可能结合嘅。咁但系细路仔、细路女 就唔系竹门对竹门啦。总之就 咁都12年啦，即系12岁去到差唔多 24 离开呢一个北韩啦。但系佢最感人一段咧，就系其中一段咧，就系佢话佢唔敢话俾嗰个男朋友听， 系 点解咁感动咧？喂，其实呢个好恐怖嘅，你谂翻转头， 唔系佢话佢唔敢话俾个男朋友听。第一，佢做咗几样嘢，临走之前 系 佢咁多咁耐以嚟都冇同佢讲过，其实佢对北韩系有疑心嘅。 哦， 因为点解咧？佢面对饥荒嘅时候咧，佢做一个幼稚园嘅教师，呢、這个幼稚园嘅教师咧，佢系每一日都睇住啲细路仔咧系唔见咗嘅，突然间 哦咁样噶， 冇翻学嘅。咁但係佢自己覺得自己好後悔，因為點解佢作為一個老師，佢係冇人可以幫到佢哋啊嘛，佢只能夠自己食飽啫嘛，因為佢靠啲關係嘅嘢 啫，總之就 係咪？咁但係佢都唔敢同呢個男朋友講，而呢個男朋友咧就喺呢個平壤嘅大學裏面咧， 畢咗業之後咧，應該好好嘅前途， 嗯， 有機會做勞動黨嘅黨員， 嗯， 有機會咧係即係上位嘅， 嗯， 科學家咁樣， 嗯， 咁但係兩個都唔敢講嘅，包括1994年今日成死嘅時候， 嗯 嗯， 佢哋每日咧有十日啊。 嗯、 每日都要走去喊一次，走去广场嗰度。 哦，即系 嗰个女教师去两次，一次系自己去，同啲同事；一次就带啲幼稚园嘅学生。 系 啊， 个男朋友亦都系啱读紧大学嘅时候。 嗯， 佢点咧？读紧研究院嘅时候， 嗯， 佢就话我好难逼到啲眼泪出嚟。 哦，咁样。 不过如果我唔滴呢一滴眼泪嘅话咧，我呢一生人嘅前途都冇咗。 哇，咁似以前陈方安生嘅对住国旗自己逼眼泪咧。 喂，你谂下， 好做作啫。 喂，大佬。呢、這个国家大家系匪夷所思，90年代吓， 系啊， 系咪？喂，但系最重要嘅问题，呢两个男朋友同女朋友无所不谈，又细， 系， 嗯， 你都唔敢讲， 但系就有个禁区，即系其实就系对，即系一个政治禁区，就系永远唔敢讲，就系对呢个政权嘅不满。咁呢、這个，因为其实呢个系底线嚟嘅，系咪？ 咁 exact 系一个底线啦、 啊， 就系因为点解你好多嘅偷听噶嘛，窃听噶嘛， 哦，咁， 同埋我话俾。男朋友听或者男朋友话俾女朋友听，我有对呢个国家有疑心嘅话， 嗯、 你谂下几大镬？如果你万一话俾其他人听嘅话，咁你咪会走去集中营咯。 嗯， 哦，现行反革命噶咯。 咁点解个男嘅会有一个反省咧？头先我讲个女嘅，因为佢见到咁多细路仔，同埋因为佢知道自己嘅出身，原来佢阿爸即系南韩军人啊嘛。 哦、 个男嘅咧就越嚟越对呢、這个即系国家咧系有怀疑，开始怀疑，因为你科学家嚟噶嘛。 哦，咁样。 咁因为佢有钱。咁喺北喺平壤嗰度住，咁咪租间房間，就买咗个电视机， 嗯， 教咗个 channel 可以睇到南韩。佢话嗰阵时候佢先恍然大悟， 嗯， 佢唔系睇电视，佢系听。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嗯， 听电视，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开大个电视，隔篱包租公会听到噶嘛，隔篱屋会听到噶嘛， 系啊。 所以佢啱啱系教到嗰个窝林咧，系佢自己听到，但系外面听唔到嗰种。 嗯， 同埋攞把胶布贴住佢，因为随时都有人巡嚟睇下你部电视机。 哇， 系咪教其他？channel 嘅 警察國家咁樣噶咯， 唔係 咁國家，一定係警察國家啦。 咁佢聽到啲咩嘢咧？佢話第一，原來美國咧係克林頓嘅時代曾經係話會即係俾能源或者石油咧係呢個北韓嘅。不過北韓話咧，我要繼續發展核武。 即係美國係曾經係北韓嘅恩主嚟嘅， 本來係 啊， 亦都係就係俾咗幾十萬噸咧嘅米咧係俾呢一個嘅北韓。 事實上都， 但喺佢嘅教育制度裏面就教到你美國佬係壞人嚟㗎嘛？ 哦，咦，咪即係咁似即係而家啲大陸佬對住香港覺得喂，唔係中央照顧你，你哋一早餓死咗嗰只。 但 係喺佢嘅教育制 度講， 咪喺佢嘅教育制度裏面就好簡單嘅啫嘛。即係佢係連數學啊都埋呢啲嘢㗎。 係點樣啦？ 即係嚟話，例如嚇，我唔記得咗具體啦，就係、是、即係四個美軍。杀咗一个南韩，或者发咗个北韩人嗰阵时候，咁剩翻几多个生存啊？佢有乜嘢嘢噶？ 嗯， 全部都系要政治正确，连数 唔系即系佢成日系将呢啲咁样嘅即系斗争文化咧，即系呢啲咁样嘅斗争哲学咧，其实渗透喺你任何嘅学科度咯。 呢个冇办法， 即系其实我哋点解咁惊呢个国民教育就系咁解啫嘛？其实 佢二千年就系睇个电视，佢、话第一次。系聽到咧金正日啊， 系 講話，因為點解咧？以前喺電視裏面咧，透過呢個專業嘅播音員去發聲嘅啫嘛，冇有親人講嘢、真人講嘢噶嘛。佢、話全部都係透過啲朗誦式嘅領袖文稿嗰種聲調啊，即係震攝人嗰種聲調啊。啊，即係我哋而家唔識聽啦，係咪？但佢話第一次見到佢，因為 即係好似讀聖旨咁樣樣啦，係嘛？屌，即係讀聖旨嗰個咧。就即係其實講到即係其實嗰個聖譽就好撚神聖嘅，而佢自己本身都做好多 acting 嘅，讀出嚟嗰陣時聲音要顫抖啦，即係令到你都為之一振嘅，聽嗰個都要。 大家想聽下啲 example 咧，就 YouTube 嗰度打李春基三隻字， 啊、李春基 就會聽到 啦。 屌， 即係嗰陣時金日成死 Q 咗之後，屌你咁佢自己本身嗰陣時係紅骨牌啦，紅極一時 金正日死咗， 所以佢第一次咧，因為見到。金大中同埋呢個金正日會面嘅時候咧，因為南韓嘅電視有播， 電視有播， 咁佢就透即係聽啊，聽電視，就佢第一次將佢個神秘嘅面紗係拉落，佢唔敢睇，因為如果你睇嘅話，你即係要開大聲啲嘅電視嘛，大佬， 哦， 所以佢咪叫聽電視咯， 哦， 嗯， 咁佢叫咩咧？其實金正日就講得好簡單咧，喂，呢啲歷史嘅名勝，你覺得點啊？問金大中，佢第一次咧。是聽到呢一個蒼老平凡同埋同一般人冇差唔多 嘅聲線。 到你以前即係淨係聽聽呢、這個聖旨嘅啫。但而家咧就可以即系喺呢个电视里边睇到佢真样啦。咁啊，原来同佢自己本身即系喺街边见到啲阿叔咧，差唔多样嘅啫，即系都好平凡嘅，系咪咁讲啊？ 咁所以两个、 啊、 男男女女， 啊、 嗯， 即系其实都系对北韩有疑心，都想走嘅， 系啊。 但系十几年嚟嘅感情，以前系无所不谈嘅，讲自己嘅朋友啊，讲、嗯、自己嘅亲人啦、啊，讲即系读书啊，睇紧咩书啊，同佢分享。都唔敢講呢樣。 咁其實好撚大陰影嘅喎，即係響個成長嚟講，即係呢個政治陰影好撚大嘅。 所以 佢係咪去到南韓之後，佢都呢樣嘢都放唔低咧？ 咪梗係啦。如果唔係，點解嗰個女仔喺開頭話佢會好悔恨？佢臨走嘅時候佢做咗啲乜嘢咧？佢臨走嘅時候覺得呢一段咁重要嘅愛情嘅時候咧，佢係將所有嗰個男朋友寫俾佢嘅信全部消曬。 咦喂，真好似军事撤退咁样㗎喎。 咪就好似納粹屌你嗰陣时俾人即係 俾人即係俾苏联军打到傻鬼咗嗰陣时南韩 消 晒文件先走㗎。 原因就係话佢将呢一段嘅爱情係要忘记。因为点解呢，佢个女仔嘅角度都觉得、哦、如果俾人知道。 即係唔 係 驚俾人抽后算账。 佢俾人知道嘅话呢、這个男仔都冇运行啦。 咁、哦、 因为我嘅阶级成分係咁㗎嘛。 係。 嗯。 係咪我根本係冇未来㗎嘛。咁、 哦、 我点解唔消晒啲，唯一佢就揸住个发夹嘅啫。 嗯。 嗯。 咁而佢走嘅时候呢，佢仲描述咗一段内容，就话呢佢隐约呢係见到即係佢个男朋友俊尚嘅身影。 嗯。 佢好想埋去抱住佢。 嗯。 好想同佢讲告别，但佢唔敢。咁当然呢个係幻象嚟㗎，后咪知道。佢、 啊、 根本就。 佢认错人。 係啦，佢其实佢呢个係佢幻象。但佢完全连讲拜拜机会都冇。呢、這个係佢一生人嘅遗憾，去到南韩之后已经有个细路。 哦，咁样。 亦都结咗婚。但系咧，我覺得最慘嗰段故事就係、 是，所以 六年之後，即係呢個俊尚 係 真係同佢一樣係脫北， 係 去南韓， 係 哦。 咁但係竟然咁樣重逢咗， 佢中間仲有啲即係好凄美嘅故事， 係咩？ 我覺得第一樣即係最嚇人嘅咧，即係呢個係真實嘅愛情故事啊嘛，唔係好似我哋睇 Titanic 嗰啲即係好多創作嘅成分。 係啊， 嗰、那個男仔就即係做完呢一個嘅即係情報嘅審查，即係證明你真係北韓啊咁樣之後咧。佢想去問嗰、那個即係情報員，佢話我想揾呢個人， 嗯、 即係美蘭啦咁樣。咁、 嗯、 人哋話你揾佢做咩咧咁樣？佢話呢個係我未婚妻。 哦，咁樣。 呢個係我初戀嘅情。係。 嗯。 咁啊，見到佢咁，咁唯有幫佢揾咧。通常人唔會搞你幫你咁搞噶嘛，係咪？ 係、嗯、啊。哇，咁佢都好有人性喎。 咁嗰個情報員後屘過咗兩日之後話俾佢聽，我揾到佢電話，我可以俾你。不過你要知道一件事， 嗯， 佢已經結咗婚。 嗯。 哦。咁 嗰個男仔咧就。俊尚就唔要啦， 就崩溃咗啦，系 佢又冇崩溃，而系即系觉得自己离迟咗啦啲咁。 哦、oh, shit！ 佢过咗六年啊嘛，差唔多五六年之后先去，因为佢系一个即系读科学家人嚟噶，储足钱啊， 又要安排晒个行程啊，咁先走噶嘛。 Very well planned， very well planned。同埋佢一样嘢就觉得，原来佢走，我竟然唔知道。 系， 嗯。 你系佢条仔喎。 哇，土华，你话佢哋喺南韩嗰度再重逢啦，咁但系佢既然唔要嗰个 contact 嘅话，人海茫茫，好难再重逢喎、 就系因为咧，北韩嘅人去到南韩之后咧，好多时候有啲咁嘅聚会嘅。 嗯， 即系例如我哋俾人封咗台之后，我哋花生台嘅条友就即系、去到地道逃难嘅时候咧，我哋就喺度相，即系有啲聚会噶嘛。 系啊， 咁佢 嗰啲网聚，网聚啲 VU， 咁啊撞到佢细路。 系啊。 咁就話咦咁清楚我屋企嘅情況咁， 係 咁後屘終於就相遇。而個記者訪問佢嘅時候咧，就係2005年， 係嗯， 即係已經訪問好多次嘅，因為呢啲係連續訪問噶嘛 ，continuous 咁一次問唔到咁多嘢噶嘛，係咪？ 係啊， 即係你要講翻個地方嘅歷史啊，嗰陣時候你嗰啲受難經歷啊，你屋企人你諸如此類嘅嘢。咁、 嗯、 佢突然間有一次打電話俾個記者，我揾到佢啦。 嗯 嗯， 2005年之後三個禮拜， 嗯 嗯， 跟住約見面， 嗯 嗯， 見面嘅即係。揸车嗰个女仔， 嗯， 系啊， 坐司机嘅位， 嗯，哦，咁样， 哇，有钱人喎、啊， 咁跟住咧，嗰、个女，嗰、那个男嘅就先开口话，你唔紧张咩？其实我，嗰、那个女仔话，其实我好紧张， 啊， 我见你呢一刻我好紧张， 系， 嗯， 咁佢就话，点解你唔话俾我听？那个男仔， 嗯， 你点解唔话俾我听？ 吓、 啊，咁跟住个女仔就话，你会唔会迟啲啊？跟住咧就即系哭成女人， 嗯，哦，咁、哦、样。 哦 喂，所以呢一個嘅故事，一個真實世界裏面嘅故事，而家發生喺北韓嘅故事。 即係如果你以港女嘅講法，就係 timing 唔啱咯。 個 timing 差得好緊要。唔係，但係呢後屘，但係最得意嘅就係佢哋再重逢完嗰幾個月之後咧，冇曬新鮮感啦。 係、 嗯、 啊，人哋都結咗婚啦，知道冇可能啦。咁、 嗯、 反而咧， 但係 系咪即系呢个？ 就只系透过 SMS。可能是 WhatsApp 啊嗰啲咁嘅通訊， 賴 就唔會打電話嘅 普通朋友啦。 相對佢以前，大佬一年見兩鑊，因為一個喺平壤，一個喺即係青綠， 係 係嘛，或者係叫寄宿。 但係呢段感情喺佢心裏邊係咪都係放唔低咧？你覺得？ 我覺得佢哋而家梗係一定要放低啦，放低都話啦，佢哋而家見面嘅時候再講笑就點解我當年咁中意你嘅咧咁樣？ 喂，放低 即係其實算係一生中最愛嘅，可能係。 咁但係而家冇辦法咁當然啦，呢本書有六個故事，我覺得我而家只係講咗其中即係兩個人物，就係由分別喺唔同時間裏面青梅竹馬愛情故事點樣妻美化，點樣掛住對方，到喺南韓相遇嘅時候已經發覺係冇辦法。 唔係，但係阿土你就即係你講六個故仔啦，咁即係我你就感性，你又講愛情故事啫，我又好 Q 同臭嘅。據聞好似呢本書裏面好似有個古仔係講 black market 㗎喎，即係講嗰啲友仔喺即係其實喺正常嘅經濟交易裏面其實係即係填飽唔到自己嘅肚，咁就喺度參與啲黑市交易呢。 返大陸㗎嘛。 係咪 係啊，返大陸。 即係走水貨。 走水貨喺鴨綠江係咪 哦係啊。 或者屯門江或者叫做係咪 哦。 就係、是、透過喺嗰度嚟買啲嘢嘛。佢都話啦、 哦、 其中一個古仔就話嗰條友去到即係、大陸嘅時候發覺下乜原來你話我哋啲社會主義，因為佢英文你叫 nothing to envy 嘛，即係話 冇咩好羨慕。 我哋最幸福啊！仆街，原來佢食嗰啲嘢，原來喺中國啊！屌你啲我哋食嘅小中國大佬啊！啲狗啊，啲狗食嘅嘢仲好過我哋。 佢話白米同埋肉同埋豬肉，其實喺呢個韓國入邊咧就相當之珍貴嘅。咁但係咧，屌你原來一過咗個鴨綠江之後咧，原來俾狗食嘅，即係狗都不如啊！佢話自己係。 喂，我亦都好同臭咁样，即系讲我。喂，嗰、那个俊尚咧，喂佢喺俊尚系啦，嗰、那个俊尚。 俊尚啊，你 check 下啦，去 YouTube。 唔系刘俊 唔系我啱啱先揾完大只佬一名。 系， 但系嗰个俊尚同阿美兰一齐嗰一位啊，佢后来去到南韩个去南韩嗰度，佢又研究员就变咗做餐厅侍应。佢其实你讲紧阿俊尚都会后悔，其实系咪后悔呢一种生活咧？冇后悔，反而 我佢话揾翻自己真相。 嗯， 哦， 即系其实佢成个国家系俾人呃鸠咗嘅， 系啊， 其实即系金日成或者金正日， 嗯， 系拎捻个共产党啊， 嗯， 而家到金正恩，大佬你父传 唔系唔 子传孙， 系， 仲有一样嘢就系佢个方言，你系相信咗廿鸠几年啊， 哦， 你系完全冇可能喺佢嘅社会控制里边系走得甩啦， 哦，咁 佢连佢点解佢话喂大佬我都唔知咩叫 make love。喂，大佬，你冇理由想象北韓有即係時鐘酒店㗎嘛，大佬？ 係啊， 佢真係以為佢到廿幾歲都仲以為那個女仔同嗰個記者講、 嗯， 以為係真係瞓埋一齊，即係我阿爸阿媽我哋細個呃緊， 即係握手就可以生仔嗰只。 係啊，大佬， 咁似大陸嗰啲傷痕文學咁樣嘅，講一有條友仔文革坐完監走翻出嚟、啊，仍然幻想即係女人咧就是、一條肉蟲咁樣嘅嚇、啊，除咗衫咩都冇咁樣 嘅。即係講嗰個，即係唔係即係其實而家再生㗎係嘛？即係呢兩 仲喺度。 再生，咁、啊、但系可能即系呢一段嘅爱情系佢哋最美好的回忆嚟嘅。 但系从来冇博过嘢。 但系有多时候、啊、会唔会系即系虽然今日做恋上关系咧 ？Plato sex is the best sex， 唔系，而系冇性爱嘅爱情先系永远嘅爱。 我知啊，喂，呢、這个咁似呢个阿老萧拍嗰个 3D 肉蒲团嗰个主旨嘅。 屌你将个庸俗化咗佢大佬啫， 唔系啊，佢真系咁样讲。 喂，我觉得呢个古仔咧，虽然佢系头尾，即系中间穿插住咧，我觉得可以拍成电影。 哦，系， 即系如果你真系讲一个即系好凄惨， 我觉得迟早啦， 凄惨嘅爱情故事，好有即系记忆嘅爱情故事，唔系净系博嘢嗰种啊， 嗯， 佢已经系升华咗嗰种， 嗯 嗯， 佢嗰种嘅， 咁啊系啊，屌你，如果套戏咧一有博嘢咧，嗰套戏就飞噶啦， 系嘛， 即系你系咁飞噶啦，揸住条 two bar 系咁飞噶啦，屌你点会睇到成套戏啊？ 咪就系睇除衫嗰下咯， 啊，屌你两回事啦呢、這个， 唔系，所以我 highly recommend 啦，如果你真系想了解北韩，我亦都睇完之后，我有一样嘢有啲悔疚啊， 嗯， 吓，以前我哋所有人都冇人关心，即系北韩嘅朝鲜嘅问题， 嗯。 系嘛？ 唔系同如果 但其实呢本书咧，对于 死咗几百万人，我都冇人理，大佬。 呢本书对于即系西方世界嚟讲，其实都有冲击嚟。因为其实好多人即系其实了解北韩咧，即系喺媒体上面了解北韩咧，就系、是、即系同呢个核问题有关啊咁样。即系其实好少话即系 或者犬缺啊，或者系要梳呢一个嘅金正恩发型嗰啲咁嘅 juicy 嘢咯。 啊、 但系呢本书里边。所講嘅愛情故事，或者呢個衛星圖片裏面漆黑嘅片裏面嘅愛情故事，佢、一個漆黑嘅地方裏面漫步，喂 CIA 唔會睇到， 系咪先？咩所有大學嘅東亞研究所唔、會睇到呢啲嘢噶嘛？ 即係其實喺北韓嘅自由只能係喺漆黑裏面揾到啦，係嘛？ 冇錯啊！漆黑裏面我哋先至可以揾翻自己， 僅有嘅自由， 仲有秘密中進行。喂，除咗呢本書之外咧，咁其實有一個法國作家寫《這裡是天堂》，咁法文叫咩？我唔記得咗啦。其實就係幫呢本書補遺。讲翻当时即系由九十年代同埋即系二千年，究竟当时成个社会系做紧啲乜嘢，然后 back up 翻呢一本书嘅，咁大家可以系互相参照一下咯。 喂，今晚时间差唔多啦， 系 overrun 加咗时添啦，为咗讲呢本 Nothing to Envy， 系啊， 好，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